流逝似今年月，如何令往昔留住？金光里，难在雨中藏匿。多谢。前尘是配天凌乱，尘星上，多谢。斜阳归去，无论爱是否有缘，茫然在苍穹中打转。逝去，瞬息万变，心一片，仍在叹息怀念，仍然望往昔重现，无言的你。Thank you.